姐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玉器收藏如今成为大热门，但收藏需要经验和学识，需要提高风险意识，不然就会被假货所蒙骗，吃亏上当。 1997年底，南方某城市海关，一个持阴司护照的男子在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被海关人员截留，原因是在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发现有3块古玉。文物出境是违法的，于是人和东西一同被移送至公安机关。男子姓薛，护照显示为安徽蚌埠人。男子反复解释，那3件玉雕并非古玉，而是自家作坊的产品，是自己亲手所雕，带出国是要送给朋友。公安人员岂能轻信他的话呀？东西送到文物部门鉴定，得出的结论是3件玉雕皆是某博物馆藏品，国家一级文物。偷运走私国家一级文物已经够严重了，还有文物的来路怎么从博物馆弄出来的？背后都有什么人参与其中？从护照记录看，薛某已数次出境，还有什么东西被弄出去了？这绝对是一个大案。专案组迅速组建，首先从文物来源查起，可是到了某博物馆，官方表示文物并未失窃，仍好端端地保存在馆内。这一下办案人员是一头雾水。再审薛某，薛某仍坚称3件玉雕是自己的作品，他的玉器作坊专是仿古玉件制作，在国内卖也的确带过若干件出国卖给外国人，但这和文物走私丝毫不搭界呀。办案人员也没辙了，只好扣下东西放薛某回蚌埠，要求他再做3件同样的玉雕以证明他的说辞。3个月后，新做的3件玉雕送来，办案人员再次送到文物部门，鉴定专家答复，上次不是鉴定过了吗？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没问题啊。办案人员拿出上次截扣的3件，鉴定专家顿时哑然， 继而连呼绝技绝技呀。这件事在蚌埠当地广为流传，薛某制作的玉雕因此格外抢手，价格一路飙升，惹出麻烦，麻烦却成了大广告。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曾经数次到过蚌埠，没有见过薛某，但结识了那里几位玉器行当里的朋友，有开玉雕厂的，有开玉器店的，也有专门被玉雕厂老板雇了去专事仿古件制作的。像这种被特殊雇佣的人，手艺自然没得说，手下带有若干个徒弟，老板指定做什么便做什么，从高古三代到宋元明清，大件小件都做得来。当然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规矩，做什么不能对外讲，做出的活不能带出厂，哪怕是照片也绝不能让外人看。娄兆忠便是这样一位师傅，30多岁的年纪，10几岁便进了蚌埠玉雕厂做学徒。前些年厂子不景气，很多人出来自个儿干，有本事的办起了自己的厂子，没有力量办厂子的也购置了玉雕机，在家做起了自己的活。娄兆忠既没办厂也没单干，而是被一位老板请去做师傅。老板看上的是他的技艺，活做得漂亮，又能设计画图，人又可靠，遇事好学好琢磨。我和娄兆忠几次交道打过之后，算是很有些交情了，一块吃饭，泥坛子的口子窖，俩人曾喝下2瓶，但谈到厂子里的活，他便马上回避。这就是各行有各行的规矩，不能强人所难。我能了解到的是，有样就能做活，有实物最好，没有实物照片也行。大多数情况下，照片只是某种玉器的正面背面的样子，只有靠对具体时代玉器知识的了解和纹饰特征的把握，同时也靠想象去处理了。娄兆忠告诉我，像我知道薛某那样的水平在蚌埠不在少数，前些年是我国台湾人、香港人以及东南亚国家一些华人对蚌埠的仿古玉雕很感兴趣，花多少钱都愿意买。这几年在国内也热了起来，每天全国各地古玩市场的很多商贩都来蚌埠采购仿古玉。一个周末，我和北京玉雕大师李东乘车赶往蚌埠。李东久闻蚌埠仿古玉器名声，想去看个究竟。事先我已与一位熟识的开店的老板联系好，可以让李东看一些东西。到了蚌埠，在那位李姓老板的店里，我们看到有仿周的璜、仿汉的璧、仿南北朝的辟邪，年代更早一些还有红山文化的玉箫、良渚文化的玉琮等。李东看后很是惊讶，每件东西的做工都是一丝不苟。一件仿汉的出阔骨文璧直径20多厘米，如此大的器型，弟子碾得格外平整，毫孔、阔沿、每颗骨文全曲的纬线都无可挑剔，现代驼具的痕迹最大限度地做了处理和掩藏，唯一让内行人看出名堂的是那个沁色。沁色是玉器入土或在保存过程中接触自然界里的矿物质自然形成的一种玉质颜色的内在变化，而眼前玉器上的沁色要么有一种漂浮感，要么留下了火结纹，要么蹭上了土灰和朱砂，像是深坑骨的样子，不难发现是人工做沁。李老板倒是实话实说，仿古就是仿古，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买家来了，我说明是仿品，你拿了货，出了我这个店门，你怎么说是你的事。李老板原来也在蚌埠玉雕厂干，李东在北京玉雕厂干，俩人是同行，也很快能谈到一起。 李老板的话不是没有缘由的。大凡玉商从他的店里买了东西，拿到外边说，谁还肯说是仿品呢？内行买家终归是少数，说不定一件东西就能卖出个天价。李老板让我们看的还不是他得意的东西。话到投机时，他关了店门，从货柜下面搬出两只箱子，打开，和助手一起抬出里面的物件来。从第一只箱子抬出的是一件高约50厘米的包金奔马。玉马昂首挺胸，双耳竖立，两眼前视，阔嘴粗尾，马身上的一部分包金剥落，泥土锈蚀斑斑驳驳，俨然一件刚出土的生坑骨。从显露出玉质的部分看，为新疆青玉。李老板说这是西汉风格。1966年，陕西咸阳新庄村村民从汉元帝卫陵旁的汉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玉仙人奔马，代表了汉代玉雕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玉器中难得的精品。眼前这件青玉包金奔马和那件奔马极为神似，只是少了马背上的玉人和马蹄下的玉托板，多了马身上的包金。玉质的区别在于，一件是白玉，一件是青玉。这正是设计制作者的高明之处。一件古代器物，图谱上有，流转有序，归属分明，世人皆知。你再做一件，纵使再花心血再逼真，也会被人认定是假的。稍加改形，保持神韵，再玩点别的手段，比如眼前奔马身上的包金，就有点真假难辨的意思了。当然，包金不是一般工艺，在这个环节上也要讲究汉时特征，不可露出时下新工的破绽。第二只箱子里是一件青玉麒麟，器型比奔马还要大，也是包金，生坑模样。我和李东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难得一见的东西，它们不会出现在一般古玩市场，只能是专有的渠道销售。我问了价格，李老板回答说，奔马10万，麒麟8万。麒麟之所以少2万，是因为玉质差了些。谈了买家吗？我又问。李老板回答说，定金已经付了。这两件东西你们今天来是看到了，再晚几天不光你们看不到，怕是圈内再没谁有这个机会了。李老板实际上已经说明这东西是走向了境外，也就是说又有两件文物要出境了。仿古东西拿去挣境外文物贩子的钞票，涉及的是商业道德问题，不存在民族文化遗产的流失。但近年来一种动向却不能不令人警惕，有些伪古玉器，一些人想方设法弄出境外，在外边倒几道手，最终常常又弄回国，制造出一种文物回流现象，然后拿着入境证明，器物上打上入关的火漆，堂而皇之地进入各种拍卖会和收藏市场，身价自然也就大大的提升。这种脱胎换骨、瞒天过海的手法，其欺骗性和危害性自不待言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玉器之所以被人珍视，其最大特点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有道是，金盆碎了分量还在，但玉不行。玉碎早已成为一种美好事物毁灭再难挽回的经典用语。玉器不可能像黄金或其他东西那样按照一种模式批量生产，任何一件玉器和另一件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这是因为玉器在琢制时，玉工必须根据玉料特点来设计做成什么。在玉器行当里称作镶玉。玉料和玉料不一样，玉工的技术特点和风格也不一样，各个时代的制玉工具也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玉器产品。而玉石原料作为地球亿万年才形成的稀有矿物质，开采一块就少一块，不可能像有些物质那样通过冶炼或者合成来获得。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特性，既是玉器自身价值的所在，也决定了其存世的唯一性。但总有人试图对玉器的这种特性发起挑战，磨骨复制便是久已有之的一种风气。好古事古在玉文化世代传承的历史长河中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古玉中蕴含的文化内容、人格精神以及历经沧桑的神秘色彩，都对收藏者构成了极大的魅力。但这种嗜好一旦走偏，势必会导致一种根本性变化，导致作假手段的产生，这便是始于宋代的磨骨之风的兴起。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封建王朝，政治上腐败，军事软弱，而城市繁荣，经济相对发达，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玉器在宋代一个很大的突破，便是淡化了其宗法礼制功能和奉神弑鬼的神秘色彩，走向了世俗化、装饰化。玉器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成为了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东西，成了文玩和文物。皇家和民间均热衷收藏，宋代宫廷用玉空前增多，并设宗正寺玉牒所和修内司玉作所，专门生产实用玉器和仿古玉器。宋徽宗赵佶虽不是个好皇帝，却是个痴情的艺术家，嗜玉成瘾，爱玉如命，尤其是各种古玉。南宋高宗赵构还曾专门编了百卷古玉图谱，详细地描绘了他所占有的古代玉器的纹饰器形。上行下效，搜览古玉器，仿制古玉器之风从此大盛。与此同时，随着前代地下古物的大量出土，从宫廷到士大夫，兴起一股收集、整理、研究古玉的热潮，这对仿制古玉器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玉器交易市场便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根据史料记载，宋时的汴梁、扬州、杭州等城市都有了专式贩卖玉器的店铺，店铺贩卖石作玉，也卖古玉。当然，所谓古玉，十之八九都是赝品。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明代杭州人高廉在他的《尊生八笺燕闲清赏论古玉器》中讲，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爵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淡墨色玉如是琢成，伪乱古制，美得高值。高廉所举的诸种玉料都是很次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工为古玉器也能卖大价钱，可见当时市场之混乱。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均喜爱玉器，特别是乾隆皇帝，对玉器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是酷饰古玉。除四处搜罗之外，还亲自指导养心殿造办处玉作磨制古玉，其一生共撰写关于玉器的题名、题诗、品评和鉴考等诗文共有800多篇，如《龟帽说》《玉杯记》等。说到《玉杯记》，不能不说到乾隆鉴赏古玉的一个故事。 乾隆十八年，乾隆得到一只双铜耳玉杯，咒视之若土华波石，认为是汉代之物，非常高兴。后来细加品味，特别是用手轻拂，发现有像周庚一样的东西附着在玉的表面，并非从玉的肌理内部渗透出来。显然他的触觉与若土华波石的视觉判断产生了矛盾。犹豫不决之际，便传来自南方的如意馆领衔玉匠姚宗仁。姚宗仁看过玉杯笑了，说是假的，并非汉时之物。乾隆让他讲出道理，姚宗仁回答，这是我祖父捉制的，因视其业故识之。随后便将其祖父纯炼之法，也就是如何人工作沁，细细讲给乾隆。乾隆听罢，认为是尽礼之谈，赞同了姚宗仁的说法，又感其事有足称，其言有足景，不妨为之传。于是一篇皇帝请教玉工真实经过被乾隆记录下来。这件双铜耳玉杯如今仍珍藏在故宫珍宝馆中。宫廷如此，民间对古玉器的痴迷和追求就不难想象了，这自然给玉骨提供了种种发财的机会。徐珂在《清拜类钞》中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奸商如何设计圈套以伪古玉器坑人蒙事。扬州有一位盐商，腰缠万贯，有世古癖。一天，一个人来到盐商府上，拿出一只玉鸡，说是一个道士带的东西，绝非寻常物件，而是王右军食物，非4000斤不售。盐商爱不释手，却又觉得价格太高，还以数百斤。来人把东西放在桌上走了。第二天有客来访，说到古玩，盐商拿出玉鸡让客人观赏，客人大笑，说是假的。他亲眼见过此人在玉器作坊定做过这玩意儿，盐商大怒，拍案敲碎了玉鸡。不几天那人来了，带来一封某贵公子的信，信称听说有王右军食物，乃稀世之宝，本人已允价5000，文物存阁下府上，请叫来人带回。盐商见信是既怒又怕，说那是假的，我已经把它砸碎了，来人哪肯放手，自是一番纠缠。盐商最后不得已掏出3000斤了结此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俗话说，千样玛瑙，万样玉。在中国，几乎各地都出产玉，只是品质的优劣不同而已。金镶玉是什么样的？贾平凹分镶散玉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